滑雪、跳台滑雪、北欧两项、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冬季两项。所有以上这些项目都是在雪上进行的。越野滑雪称为 cross country skiing， 在这项比赛当中分为男子双追逐和女子双追逐 ，men ski as long and women ski as long。男子双追逐又分为15公里传统技术加15公里自由技术，女子双追逐又分为 7.5 公里传统技术和 7.5 公里自由技术。在短距离比赛中又分为男子个人短距离和女子个人短距离，这两项都是属于自由技术部分。 Men Individual Sprint Free Technique Women Individual Sprint Free Technique。越野滑雪又分为男子15公里传统技术和女子15公里传统技术 Men 15 kilometers classic technique and women 15 kilometers classic technique。 越野滑雪中还有接力赛，分为男子4乘10公里接力、2公里传统加2公里自由和女子4乘5公里接力、2公里传统、2公里自由 Men 4 times 10 kilometers relay2 classic and 2 freeAnd women, 4 times 5 kilometers relay, 2 classic and 2 free. 越野滑雪比赛中还分为团体短距离，这里面包括男子团体短距离和女子团体短距离。Men team sprint, classic technique, and women team sprint, classic technique. 最后，越野滑雪又包括男子5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和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自由技术。Men 50 km mass start free technique and women 30 km mass start free technique。 好了，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越野滑雪这部分包括的各小项。那在跳台滑雪比赛中又分为哪些小项呢？跳台滑雪分为男子个人标准台和女子个人标准台， Men individual normal hill and women individual normal hill。另外在男子比赛当中还包括男子个人大跳台和男子团体大跳台， Men individual large hill and men team large hill， 在这里没有女子个人大跳台和女子团体大跳台比赛。谈到北欧两项，这里纯粹都是男子比赛了，包括男子个人标准台加10公里越野滑雪， Men individual normal hill cross country skiing individual 10 kilometers，还有男子个人大跳台加10公里越野滑雪 Men individual large scale cross country skiing and individual 10 kilometers。 另外还包括男子团体大跳台加4乘5公里接力越野滑雪 Men team large hill cross country skiing team 4 times 5 kilometers。 以上是有关北欧滑雪的小项。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山滑雪都包括哪些小项。高山滑雪包括男子超级大回转和女子超级大回转。高山滑雪 Alpine skiing 包括男子滑降和女子滑降 Men downhill and women downhill， 男子超级大回转和女子超级大回转 Men super giant slalom women super giant slalom， 还有男子大回转和女子大回转 Men giant slalom women giant slalom，男子回转以及女子回转 Men slalom and women slalom， 男子全能和女子全能 Men super combined women super combined， 另外还有团体比赛 team event。 好了，这是有关高山滑雪所包括的小项。那在自由式滑雪当中又包括哪些小项呢？自由式滑雪 freestyle skiing， 这里面包括男子空中技巧和女子空中技巧Men aerials and women aerials， 男子雪上技巧和女子雪上技巧 Men moguls and women moguls， 男子障碍追逐和女子障碍追逐 Men freestyle ski cross and women freestyle ski cross， 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和女子 U 型场地技巧 Men freestyle ski halfpipe and women freestyle ski halfpipe，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和女子坡面障碍技巧 Men freestyle ski slopestyle and women freestyle ski slopestyle。 以上是有关自由式滑雪所包括的小项。那在单板滑雪比赛中，单板滑雪 snowboard， 这里面包括男子 U 型场地技巧和女子 U 型场地技巧 Men snowboard halfpipe and women snowboard halfpipe. 男子障碍追逐和女子障碍追逐。Men snowboard cross and women snowboard cross. 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和女子坡面障碍技巧。Men snowboard slope style and women snowboard slope style. 还有男子大跳台和女子大跳台。Men big air, women big air.男子平行大回转和女子平行大回转 Men parallel giant slalom and women parallel giant slalom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冬季两项冬季两项英文是 biathlon 在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当中分为男子20公里个人和女子15公里个人 Men 20 km individual and women 15 km individual男子10公里短距离和女子 7.5 公里短距离 Men 10 km sprint Women 7.5 km sprint 男子 12.5 公里追逐和女子10公里追逐 Men 12.5 pursuit and women 10 km pursuit 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和女子 12.5 公里集体出发 Men 15 km mass start and women 12.5 km mass start男子四乘 7.5 公里接力和女子四乘6公里接力 Men 4 times 7.5 km relay and women 4 times 6 km relay 最后还包括混合接力这里面包括女子2乘6公里和男子2乘 7.5 公里 Mixed relay 2 times 6 km women plus 2 times 7.5 km men 在雪车这个项目当中雪车是 bobsleigh包括雪车和钢架雪车雪车是 bobsleigh 钢架雪车是 skeleton 在雪车这个项目当中包括四个小项男子双人和女子双人 two men bobsleigh and two women bobsleigh 另外还有男子四人 four men bobsleigh 在钢架雪车这个项目当中包括男子单人和女子单人 men skeleton women skeleton 最后一个是雪橇 luge雪橇包括男子单人和女子单人以及双人和团体接力男子单人 men singles 女子单人 women singles 双人 doubles 还有团体接力 team relay 好了朋友们通过了解冬奥会这些比赛项目的名称那么对于运动员所从事的一些项目就清楚多了好了朋友们这就是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周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Mattina, questo è un giorno che ricorderai. Alzati in fretta e vai. C'è chi crede in te, non ti arrendere.In every life there comes a time We walk out all alone and into the light The moment won't last but then We remember it again whenc'è un traguardo là